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张青 到， 李山 到， 听力考试马上开始，请戴上耳机。 加油 加油 加油，3分32秒，不错。 怎么样， 表白成功？终于赢了，睡觉。哎，帮我带份外卖吧。 实习单位定了，你呢？ 出国手续快办好了。 我们俩也合拍一张吧，毕业了就只能朋友圈见了。 我会紧张，你看我最近3天的朋友圈。 青春联盟，讲述你最熟悉的大学生活。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982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尹成。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生。首先按照国际惯例，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一组最新的海外留学资讯。现在啊，正是8月份，不少的同学的留学之路即将开启，但是在憧憬异国的生活之前，先要审视一下离境的准备都做好了吗，有哪些行为需要注意呢？ 没错啊，要出国肯定是得做好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准备了。 对，就比如说今年6月的时候，至少有10名已经获得今年秋季入学资格的哈佛大学新生，哈佛大学哦，因为在社交网站私人群组里交换涉嫌攻击屠杀少数族群、儿童死亡内容的文字和不恰当的图片，而被取消了录取资格。更有留学生因为在微信里的表情包被遣返。 没错啊，那说到这个表情包被遣返啊，最近有一位中国的留学生呢，在墨尔本的机场被要求来抽查手机的内容。手机是我们比较这个私人化的一个物品啊。 当然了。 那结果呢，是因为在微信里边被发现了涉嫌违规的视频和表情包而被要求遣返。那更料不到的是啊，随后这个留学机构啊，根据求助家长提供的信息来查询了这位留学生的签证状态，结果显示啊，这位学生的签证是已经无效了。 嗯，这怎么回事？ 那究竟表情包跟这个视频之间是怎么样一个不适当的法啊？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让我感到很疑惑的一个点在于，如果是真的是因为微信的小视频和表情包就要断送前程，就问你冤不冤？ 太冤了，就好像这个回家之前没有删干净微信。 你是什么鬼？有疑点啊？那随着微信的兴起呢，谁也没想到它如今竟成为几乎跟电话通讯并驾齐驱的沟通方式。可能对于不少的留学生来说，每天早上醒来先看一下微信有没有群聊艾特自己，再刷着朋友圈看有没有好玩的，这才是早上起床开机正确的缓冲方式。而表情包也成了大家交流时必不可少的佐料，而且一张表情包代替文字，给你个表情你自己体会，也完全不会会错意好吗？ 没错，我们现在这个表情包斗图已经成为了我们当下这种聊天的一个新的方式了啊，既能够解压又比较有意思，然后还可以避免一些说话的尴尬。 对对对对对。 那但是当我们满屏都是表情包的时候，恭喜你遇见了这个斗图大会啊，我就经常跟这个朋友斗图，更是这个口出狂言啊，斗图我是从来都没有输过。 哎，哪天咱俩斗一斗啊，我也从来没输过。 拿出你的这个压箱底的那些斗图啊。 对， 这些神经的动图呢，都能够脑补出无数的故事。所以说，反正这个时候呢，我是只顾着乐呵呵的点击这个收藏，毕竟这个人在江湖 不能 缺 图 啊！ 哎，厉害了。 可是呢，对于留学生来说，过安检的前一秒啊，还在微信上乐呵呵的跟朋友们说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甚至用一些不可描述的表情啊，来 来挑逗的好基友，让他呢发一个更不可描述的图啊，或者说呢下一秒就被这个海关给拦住了，甚至跟这个学校呢就后悔无期，只能跟学校 say goodbye 了。 这有点 太可 惜 了啊。 嗯， 其实很多人呢认为，只有从事这种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是商业泄密这样的行为呢，他们这个电脑啊、手机啊才可能被查。那跟自己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然后事到临头还这种一脸无辜、不敢相信的这种状态啊， 就怎么回事？我怎么会摊上这样的事儿呢？ 没错，那种接二连三的事实呢，来证明很多国家啊，尤其是像美国呀、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的海关呢确实会有这种检查手机的内容。那因为这种表情包的对话内容被遣返，刚才那位仁兄呢也不是头一个了。 哎，这让我想起之前发生过的一个类似的案例啊。加拿大留学生会接到一个留学生的求助，估计也就是本来今天高高兴兴，哪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蓝瘦香菇。 这不是之前那个蓝瘦香菇那个 网上的视频吗？对，是的。当事人在入境加拿大时被海关检查手机，发现在一个微信群里有大量的淫秽视频。 这海关啊认为他可能是加入了一个色情团伙啊，然后呢就叫来了警察。经过调查呀，警察发现这位同学确实没有在这个群里发过言啊，疑似这种未成年人的淫秽视频呢，这位同学也是从来都没有看过啊。那究竟看没看过我们也不知道啊。 对啊， 就按这个没有看过说，这位留学生呢声称不知道是被哪位朋友给拉进了这个微信群里，从来都没有关注过里面的内容。 他这朋友、 啊 挺坑爹哈、坑他 怎么说呢？那警察呢后来认定这个案件呢是不成立就离开了，但是呢加拿大是坚决的撤销了他的签证，并在温哥华的机场被遣返回国了。 而且这件事情当时还一度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引发了多方关注。哎，确实还有这个事儿，我当时还吐槽呢，怎么会有因为表情包而被遣返的呢？ 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有点不太可理解、这么一个小事居然就阻挡了我们这个出国求学的这么一条漫漫的长路， 就走上人生巅峰的道路，就这么就被截断了。但是在这个故事中，留学生肯定是最遭罪的，毕竟是耽误了美好的前程。而且有相关专家指出，因为群聊表情包太黄太污被遣返，不是笑话也不是噱头，而其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跟未成年色情内容有关。 这个倒霉孩子呢是撞在枪口上了啊！他的留学目的地呢，加拿大是全球对于涉嫌儿童的色情犯罪行为打击最为严厉的国家。 哦，是这样。 那根据报道呢，一旦被认为是涉嫌了涉童色情的犯罪行为，只要罪名成立，就将获得强制性的最低处罚，刑期呢是6到18个月。 那就此看来啊，他被遣返其实也并不奇怪，但是部分网友关注的焦点却是翻私人的手机。 没错，这也是我刚才想那个。 对啊，有人说说好的言论自由保护隐私呢，可是也有人提出说可以理解嘛，因为侵犯隐私在保护国家国土安全面前根本就不是关键。 各有各的说法嘛。 对。 那其实呢，不只是澳洲啊、加拿大啊，作为不少学生心中留学目的地的首选肯定是 美国 了啊。 美 国，那早就在今年的5月25号开始呢，有了覆盖面更广的这个个人信息的调查问卷。办理这个赴美签证的人可能会收到一份问卷，说需要你提供过去5年以来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包括微博呀、微信呀、什么 QQ 这些都要说的，以及呢过去15年以来的个人信息。 15年、 包括你上 了哪个学校，我都记不 住，跟谁谈了恋爱、打了架是吧？ 哎，这个过分了啊。 那乔黑一把你讲重点啊。 就是、 入美的口呢是扎的是越来越紧了， 对、 啊、就是去美国是 越来越难了， 对对对、那延审签证呢是特朗普政府在5月23号批准的一个新政策。那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呢，是每年有1300万的赴美的签证申请者中有 6.5 万人会收到这份问卷。那这批人呢是被领事馆认为需要严格审查的一些申请者。 虽然这些问题啊并不是强制性的要求提供，但是如果你不提供的话，很可能会延长签证申请的审核时间。 那其实还就是强制你提供了。 对啊，那你还是会影响生活以及影响留学啊。 而且这些问题都是一些特别隐私，而且其实你说之前15年的个人信息我们去哪儿想，这信息都过去15年了、 反正我是早忘了， 对吧？ 而且这个长达3页的问卷啊，包括要求申请者提供曾经使用过的所有护照号码，还包括其过去5年所使用过的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邮箱地址、电话号码、过去15年内的家庭住址、就业情况、旅行记录，以及现有的和过去所有配偶和伴侣、兄弟姐妹、孩子的名字。 这个过去所有的 伴侣和配偶啊， 这点有点过分了啊。 对， 那你这样像有的人谈的恋爱多了怎么办？ 对 呀， 那就晋升了，对吧？ 是啊， 对， 而且基本信息也就算了。要求申请人提供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名和账号，这个做法饱受非议。 对，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私人的问题啊。 对呀、 啊，而且你说这个提供配偶啊、伴侣这些信息，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去核实嘛。他还能找到你之前的女友啊，或者是你之前的伴侣啊，去问一下吗？那也不可能。 没准他通过 FBI 。 这些有点过分了啊！那其实手机被翻确实让人很紧张啊，因为我们一天也不知道短信啊或者微信啊发了哪些内容是碰到了签证的这个红线啊。那这样一份问卷交上去，谁心里都是特别的忐忑啊。那天知道我们自己是点赞的呀、转发的以及分享的这些图片啊、文字啊，有哪些是触碰了他这个红线、啊？ 对，万一有手滑的怎么办？ 对、 是吧？ 那让人心颤的是啊，就是说。这些特别奇葩的点呢是能够不能入境的、我来说一下啊，一个是穿着特别性感就不能入境啊，单身女青年不能入境。 哎，等一下、单身女青年招你惹你了？单身狗怎么了？ 啊，微信聊天说讨论美国买房这样的情况呢，也是被禁入境的。 有这个移民嫌疑。 对， 没错。 那其实红线到底是什么呢？光一个微信呢，其实就已经让我们焦头烂额了。再加上什么诸如 QQ 群组啊，以及这些民间高手的集中地啊，微博，更不能不说，根本也不记得有多少条的这个网站的浏览记录啊，谁知道哪一条就戳中了美国海关这个痛点呢？ 其实或许美国的海关他不见得能看得懂中文，更何况咱们自己又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对， 可是还是太忐忑了。 对， 这个时候 应该想起那首歌曲、 就是啊，阿萨利阿萨豆阿萨利个豆豆豆， 看这就行了啊。 对 啊，这教育部门和学术研究组织呢也认为申请啊收集这个申请者的社交媒体账户呢容易造成误伤。 我觉得这确实是容易造成误伤、 因为留学生呢被误伤了怎么办呢？这个签证申请的核算时间如果是太长，耽误了自己入境入学怎么办呢？临门一脚糊里糊涂的被人毙掉，更是让人哭死了啊，对不对？那为了留学生能够顺利入境，尤其是社交媒体可能被世间的美国啊，那图个安全呢，就送上这三条法则了。 必须要懂法律，首先要了解各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知法守法。例如在出国前对自己的手机进行一次排雷，全盘清理那些涉及敏感字样或者图片的表情包，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没错，那第二条呢，就是守底线。当前一些表情包确实是存在这些失德或者是违法的内容，尤其是当前的有些表情包的画面呀，以及这个文字啊，出现这种色情、暴力等不健康的，甚至是触犯了这些道德底线的内容，一定要坚决抵制啊！ 不转发， 也不传播。 嗯，没错。第三呢，就是分场合，在使用网络表情包的时候，应考虑到自己所在的场合和面对的人，比如说在同事或者家庭成员，那你就不能发那些不可描述的表情包了。 注意自己形象啊！ 也不要秀下限，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其实呢，不光适用于使用表情包，更值得大家在网络公开环境下行走江湖的重要参考。 来，祝这个飞往留学目的地的大家啊，一切顺利啊！ 对，抱拳了，老铁。好，那说完这个严肃的话题呢，咱们再聊点轻松的，缓解一下沉重的心情。我向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啊， 什么秘密啊？ 咱们的尹程程可是学过厨师的哟。 还别提这个。 你是一个被播音事业耽误了的好厨师啊。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对。 一个不会主持的厨师不是一个老司机。如果要是有一大堆螃蟹摆在你面前，你会怎么做呢？ 那可就多了啊，这个好像是。 上个新东方。 对于我们厨师来讲啊，这一道螃蟹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烹饪手法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清蒸啊，可以煮啊，做个什么香辣蟹，这都可以。 哎呦，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回头可以给你做的尝一下啊。 可厉害了我的程。那就赶紧答应来自加拿大公园管理局的急切的愿望诉求，快来和我们一起捉螃蟹吧。 哎，就近几年啊，加拿大这个东部海洋呢，有一种叫做欧洲绿蟹的物种啊，是入侵了这个加拿大，已经是完全的影响到了周围海域的这种生态平衡啊，也就是这种物种入侵导致这种螃蟹实在是太多了，已经让这个加拿大的公园管理局呢，已经是 伤透了脑筋， 伤透了脑筋了啊。他们呢最近推出了一项新的活动啊，就是一起来抓螃蟹。其实早在1951年的时候，加拿大就第一次发现了这个绿蟹，是在新布伦瑞斯克省的水域啊。那根据专 专家的推测呢，可能在19世纪就有绿蟹随着来往的船只来到了加拿大的海岸线的附近 啊，它是移民。 对，一直没有被发现啊，就符合了我们今天 的 主题。 是 2007年的时候呢，在纽芬兰南部呢也是出现了绿蟹。那目前在爱德华王子岛南部以及这个新斯科舍省都能够看到绿蟹的身影啊。好好的螃蟹怎么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繁殖量大，而且没有天敌，每年绿蟹产卵量达到18.5万颗。绿蟹的种类也很杂，可以说海味都是它的最爱。 哎， 例如说比目鱼、龙虾，甚至是绿蟹同类。哎呦， 吃同类， 我的天，好可怕！ 啊、 嗯，对，从而导致大规模的海洋生物死亡。而且它们在寻找食物的时候，会将很多的海底植物连根拔起，尤其是蔓草。蔓草是海洋生物躲避捕食者的避难所。 哎，这就把人家给吃了啊！这 就 相当于是破坏了这个生态环境平衡了。 太过分了啊！所以说，没有了蔓草，其他的生物就越来越少，然后绿蟹就越来越多。然后所以一直以来绿蟹过多，加拿大公园管理局的人员一直在不停的捕捉，后来捉到最后就变成肥料或者饲料了。 这么好的东西就变成了饲料了啊。 对，也就是说200多万的欧洲绿蟹全都变成了饲料了，简直太可惜了，吃货们留下了遗憾的泪水。 没错，分分钟就给你由这个入侵物种就给你变成了濒 临 物种了。对， 没错。 其实谁说绿蟹没有天敌呢，它的天敌啊就是我们这些吃货了。 对啊， 那听到螃蟹呢变成了这个饲料和肥料，那全世界的吃货小伙伴们就都不乐意了，好好的螃蟹吃了不行吗？ 就是就是、 啊、但是在葡萄牙和韩国等地啊，是绿蟹被认为是一种美味佳肴。那为什么加拿大的小伙伴就不吃这个绿蟹呢？ 为什么呀、 啊、这个绿蟹啊在加拿大是不是官方认可的一种海产品，如果想要买卖都需要政府来开具证明。 这也太严格了吧。 但是在我们中国就没有不吃的东西啊，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就没有我们不敢吃的啊。 对对对， 加拿大人还是比较小心的。 嗯， 但是呢没有关系，加拿大人呢不吃， 我 们可以 吃 啊对不对？ 对， 公园管理局呢想到了让吃货来帮忙解决，每个游客呢只需要支付29.3加元即可乘坐划艇去海中捕捉螃蟹了。 那在海中啊，一共有55个浮标，也就是55个抓蟹点，想抓多少都可以。但是这个活动的时间是7月和8月的周四到周六的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而且一定要提前预约哦。但我觉得他这决心还是不够，要免费才好嘛，最好还能报来回的机票。 其实这29.3加元也已经不贵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比较爱吃的这些人去了之后绝对能回本了。 是的，但你这机票太贵了。 那我们可以多吃几天嘛，每天都预约嘛，对吧？周四到周六我们可以在那儿待上一个月啊，一个月4周我们就可以待8天，8天去吃啊，8回也就不过是啊， 行， 没多少钱。 行行，你看你这个吃货、为了吃什么都不顾了啊。其实啊，欧洲绿蟹不仅入侵了加拿大，还曾经在200年前入侵了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海岸线。那美国是怎么处理的呢？把它抓出来炖成汤。 哎， 嗯，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厨师表示，因为绿蟹体积小，平均的蟹壳约10厘米长， 小螃蟹、啊、 所以对，所以一般用来炖高汤。哎，这段就你来吧。 好。 用一个舌尖上中国的版本， 舌尖体啊， 嗯，对，没错。 我们用一点点热油加热一个锅，加螃蟹，然后加入洋葱、茴香、大蒜和香料，有时候还有一点雪莉酒和白葡萄酒，然后加水。因为绿蟹喜欢吃贝类，所以汤中可以融入贝类和蟹膏的美味，就是简单的模仿一个李丽。 哎呦，厉害了，很好，很好，很好！我听的， 不要被李老师听到， 我都快陶醉了。 而这种做法呢，是受到了客户的好评啊。 但是如果这要是你的话，有绿蟹在摆在你面前，你会去怎么处理它呢？ 对，他们外国人吃太麻烦了，我 对。清蒸， 清蒸就好了嘛，对不对？ 原汁原味儿， 没错。 但它这毕竟不是大闸蟹，可能味儿还有点不一样。它是海蟹， 而且比较小。 对， 对 它这个咬起来比较费劲，壳多肉少，是吧？ 说了这么多，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啊、 嗯！来不及解释了，快上车，让老司机尹程程带着小姐姐们去加拿大捉螃蟹啦！哦，对了。之前去丹麦挖生蚝那一批还没回来呢， 还没有人、啊、 是。 但是呢，想去抓螃蟹有一点要注意了，你首先呢还得办签证、啊、 哎呦，这个好麻烦呀。 其实想必很多自己办过签证的人都知道啊，各国的大使馆拒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而且是千奇百怪啊，什么奇葩的方式都有。 对，但是总结起来就是这么 简单粗暴。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那些签证被拒的血泪史， 给大家盘点一下啊。 嗯， 前方高能，请注意了啊！确定你的签证官就不是一个段子手吗？ 可能签证官是他的副业，啊、段子手才是他的本职工作、嗯。 比如说啊，这个和朋友计划去日本旅游，签证官问你去日本最想干什么呀？ 啊，我就想去日本看樱花，而且再想去看看北海道。 然而，你绝对想不到签证官他会说要去看樱花，去台湾阿里山就可以了吗？北海道和海南其实也差不多嘛。 那什么呀，不一样好吗？ 一脸懵逼的你被啪的一下就盖上这个拒签章了。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但是你注意啊，这个农村路更滑，是人性更复杂呀。 太过分了。 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女孩去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办签证啊，签证官呢用流利的中文问女孩去美国干什么呀？ 啊，我要去 Las Vegas 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 张学友马上就要在成都开演唱会了，不用特地去美国看了。又拒签了。 哦，内心是崩溃的。 再比如说啊，签证官问你，你为什么去美国呀？ 我要去探望朋友。 是他邀请你的吗？ 没错。 啊，你们多少年没见了？ 有4年了吧。 你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聊了，不过对不起，我不能给你签证。 哎，我不太明白这个签证官的脑回路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嗯，你要是未婚，那你肯定要移民；已婚，那你肯定要去打黑工。不管你是低龄还是大龄，单身还是已婚，多金还是没钱，都无法洗脱你移民打黑工的嫌疑。 我们曾经看到隔壁一个人被拒签啊，签证官问他，你最喜欢的钢琴家是谁啊？ 我是贝多芬啊，不对，我喜欢的钢琴家是贝多芬、啊、 那你哼一段《致爱丽丝》让我听听。 结果没哼出来就被拒签了。不过我觉得这好像还有点道理啊，因为没准可以从这一点上推测出他去美国的目的没这么单纯。 你看他说他喜欢贝多芬，但是一个《致爱丽丝》这么一个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 那你会哼吗？你给我哼一个试试。 这个 完了吧，哼不出来了吧，你也被拒签了。我告诉你， 没关系，我可以不去美国嘛。那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例子呢，就是之前有一个中年妇女去办签证也是被拒了啊。离开的时候呢嘟囔了一句， 美国有什么好的，我还不想去呢。 哎，这时候面试官听到了这个话啊，就立刻把他叫住了。嘿，你不知道我们美国有多好是吗？那我们就让你知道知道啊，他就给盖上这个 pass 章了。 但是其实这个签证官他不懂，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大妈的一个策略，这叫激将法。 签证官说，我走过最长的路就是大妈的套路。 后来签证官说，知道真相的我 眼 泪掉 下 来。这是什么歌来着？爱情买卖，挡出身你老分开，分开就分开， 分开就分开。 其实我知道你最喜欢唱一首歌。 哪首歌？ 五环 啊，五环的小月是我的偶像。 哎，没错，哎，你刚才的表情很生动啊。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最高机密高校大事记的全部内容。 欢迎回来，来关注我们的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应成。 我是维生。那么接下来的板块呢，我们会进入到青春联盟金手指板块。今天也是有一位曾经赴美留学的女神级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啊、 和大家来聊一聊她在美国读书这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欢迎子君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欢迎子君。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君。 哎，子君这名起得好啊，和前段时间一直霸屏的电视剧、哦、我的前半、 啊、 对我的前半生里面那个罗子君是一样的啊。曾经有人听说过我的气质特别像唐晶，那我就今天就勉为其难的当个唐晶吧。 那我呢？ 你就是贺涵。 好吧，那咱们言归正传啊。 嗯， 子君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对， 对， 后来又去了美国波士顿大学读的硕士。 嗯、哦、对， 硕士是读的什么专业？ 公共关系，简称就是 公 关。 公关， 对对对， 感觉有点厉害哈，不明觉厉。波士顿大学是在美国的东部，是在马萨诸塞州。那那边天气怎么样？ 我觉得那边天气是很好的那种，就是四季分明。 哦。 然后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漂亮，然后就是在街上随便走一走就是特别特别美的那种 啊，就是那种全是枫叶，就像我们在电视里看到过的。 对，然后 跟咱们那边天气差不多吗？ 当然天气比较好，就是天 没 蓝天时间，对，蓝天时间很长，然后夏天也不会很热，但是冬天很冷。对，经常下大雪，像我在那边冬天的时候经常下雪，就停课，一停停一周都有。 那这个大学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呢？ 波士顿大学是私立大学。 哦， 美国这边私立大学好像是挺多的。 对对 对， 对。 那他们到底公立和私立有什么区别呢？ 最直观的，对于学生尤其留学生来说的话， 私立大学就是学费比较贵。对，私立大学的话它的历史比较悠久，比那个公立大学，像美国的常春藤八所学校都是私立大学。 都是私立大学。对，所以说美国那边大学是私立大学是比较好一些的。 比较好一点。 也不能这么说吧，公立大学里也有很好的大学，只是说公立大学它是一般是由政府资助的出钱，然后像私立大学就是有一些财团啊、校友会啊、教会什么的资助，资金方面实力比较雄厚。 是，那像我们熟悉的这些哈佛啊、耶鲁啊，这些也都是私立大学。 对，都是私立大学。 比如说你读一年，你在波士顿大学一年学费大概要多少吗？ 我一个学期是3万多刀，不到4万刀吧。 那和人民币的话， 20多万。 对， 差不 多20多万。 那加上生活费呀，比如说你租房子，肯定很贵呀。 生活费我真没计算过。生活费，房租的话，东边的城市房租算是比较贵的。我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合租，然后四个人 公寓是吧？ 对，公寓。然后四个人一起合租，摊到我这儿的话，差不多一个月800多刀的样子。 那 还 真对，就 其实跟我们在北京租房差不多也。 那也分地段，他可能在三环租的房子，你像咱们在定福庄附近的，那就没这么贵了。 子君说这个生活费没有计算过，是因为这个不在乎钱啊，还是说 不差钱儿， 还是说美国的消费比较高啊，比较低之类的？ 而且像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有这个汇率换算的问题嘛，然后一开始还会比如说买个东西什么时候会计算一下，乘以一下6，乘以一下7，然后到后面就习惯了， 活得比较糙了是吧？ 对，就不会计算这些了，然后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挺便宜的样子，然后回国了以后一看都是乘以好多倍以后的价钱。 对对，他那都是个位数嘛。 对对， 几刀几刀，你觉得还挺划算的。 对对对。 但是你要是在那边，你需要买车吗？交通什么的还方便吗？ 像在东部的话不需要，波士顿就是公共交通非常发达。 平常就怎么上学？坐地铁？ 坐地铁、坐公交都可以。不过我住的离学校比较近，所以走路都可以，大概20分钟。 学校是不提供宿舍的是吗？ 学校提供宿舍，但是一般是为本科生提供。 研究生就不会了。 对，研究生你也可以申请，但是要排队啊或者是什么，比较难。 不像咱们这边都是在校生都是提供宿舍的。 对。对 但咱们这宿舍也是不忍直视啊。就不吐槽了。 咱们这个是美国东部是属于是人比较密集的一些地方，不像西部了。 对，东部比较密集，然后城市一般也不会很大，这种很精致的，像波士顿是一个很精致的城市。 到了那边以后能适应那边的生活吗？你要吃的可能你想念中国菜会怎么办啊？ 其实美国中餐就是特别多。我觉得我吃这方面还挺习惯的。一般如果上课的话就在学校食堂吃，然后学校食堂也有中餐。 也有中餐。 对，那还挺全面的哈。 其实那是一个叫 Panda Express， 就是一个美国连锁的中餐的快餐。然后也在学校食堂里有设一个点儿。然后不过都是那种大家所谓改良过的美式中餐。 美式中餐了。 左宗棠鸡什么的是吧？ 对， 对， 对， 对，类似那种。 我是看那个生活大爆炸里的他们经常吃那个。 对，但其实我还蛮喜欢就这个。 美式中餐的。 对对对，酸甜酸甜那种口味我还挺喜欢的。 你要是吃的话在那边可能平常吃披萨什么的会比较多，那会不会发胖？因为女生之间永恒的话题就是减肥。 但是看子君还挺苗条的，身材特别好。 我觉得减肥这件事儿其实还好，就是我没有去美国之前也听说美国那边各种快餐啊，然后油炸的东西啊，热量高啊，也有人说会发胖，但其实我反而去了那边是瘦了的。 瘦了？ 对。 吃不好还是 我觉得 不服吗？ 有几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是大家对美国人的饮食也有误解。我觉得像周围越是比较精英一点的人群，他们越吃的健康。中午都是像学校食堂排队最多的就是沙拉的窗口。所以我看他们就吃的很香的样子，所以我跟我 那不是就简直在吃草吗？而且他们应该也不会放特别多的那种沙拉酱是吧？ 对对对，完全没有， 就跟我今天一样。 我完全理解不了这样的生活。就不要再提这个。 好，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段金手指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 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尹成， 我是维生。 那么接着刚才话题聊啊，那在这个美国的街头也是有特别多这个肯德基啊、麦当劳、是必胜客这种店吗？ 挺少的，其实挺少的，就是大部分人还是吃的比较健康，我很少见人吃快餐。 嗯， 那你平时就比如说留学这段时间，你都有没有去哪个地儿玩了呀，或者去哪儿了？ 我觉得这才是我留学生活的重点。 哎，重点来了。 对，我像我国外玩的比较多，就是除了美国之外的，然后 就假期会去别的国家玩。 对对 对, 对，冬天的时候有去过加拿大， 嗯， 然后夏天有去过德国、意大利。 嗯， 毕业那个时候坐游轮去了南美啊，也不算南美，就是北美和南美交界的那个地方。 是哪儿啊？ 大概墨西哥，然后牙买加、 哦、 还有海地什么的， 也快到基本上到南美的范围了。 对 对 对, 对， 跟北美很不一样。 特别想去是吗？ 对， 现在赶紧辞职然后去。 对，我现在我现在的心已经飞到了南美。 现在可以 走。不有一首歌什么 Disparable， 完了。最怕空气突然安静，这简直是 尬 聊，尬 了 整段垮掉。 在那个美国本土的时候，你去过哪些地方比较好玩呢？美国的一些留学生来说。 嗯，因为波士顿东部城市嘛，然后离得很近的去过纽约。 嗯， 就是大概坐大巴车3个小时 啊，那还挺近的。 对对、嗯、很近。南边去过佛罗里达州、 嗯、 然后去过奥兰多和迈阿密、 哦、 奥兰多就是传说中的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 对对，我超想去的。 好玩， 小时候一直看那个 NBA 啊，这些地名都特别有趣、 啊、 对, 对，而且那边应该天气就是那种阳光 对沙滩 海滩、 嗯、 哇塞，想想就觉得特别美好。但是你要是平时上课的时候呢，就上课的业余生活要如何消遣呢？ 其实平常课业还挺重的， 嗯， 然后除了上课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应付各种 考试 作 业、 啊、 作 业， 嗯，然后有一些休息时间的时候就跟朋友其实也很对，逛逛街啊，吃点好吃的呀，逛逛博物馆。我们学校那个冰球打得特别好、 啊、 冰球。 对，然后我是去那边，我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 后来去那边喜欢玩这个了。 也不是玩，其实就是看比赛、 嗯、 看学校就是打这个比赛、 嗯、 然后看了几场以后就爱上了，然后就基本上嗯，只要在我们学校比的场次 都 会跟我朋友去 看、 嗯、 对，气氛特别好。 嗯，那你平时比如说要是钱，你说你旅游去了，然后结果回来钱不够花了，那平时怎么办？你打工吗？ 嗯，其实在美国像学生的话 是不许打工， 在校外打工是违法的、 嗯、 那可以在学校食堂打工吗？ 对对对，学校里会开放一些像图书馆啊， 勤工俭学一类的、 啊、对对对，图书馆食堂 其实咱们国内也有、 嗯、是， 对，然后可以嗯申请在学校打工，然后另外你也可以申请帮那个你的老师、你的导师、你的教授 做一些项目， 对，或者是做助教也是有钱的。 那作为留学生在那边有实习的机会吗？ 嗯，有，就是不过还是限制挺多的。像假如说你还没毕业的话，嗯，美国对你的限制要求就是一周大概只能最多工作2到3个工作日。比如说你在攻读一个学位的时候，这段期间你只能最多申请一次这样的 实习。就是实习的机会。 对，毕业了之后你可以再申请一年的在美国的实习期。 啊，所以美国对这些管理还是特别严格。 嗯，对，他要保护他本土的学生的一些权益。 就像刚才咱们在上一半段说到，入美的口是越扎越紧了。 对啊，他对所有国家的留学生都是一样的要求， 嗯、 是吧？ 对，是一样的要求。 那你看，你既然想出国留学，那你这申请流程是怎样的呢？ 首先，我大概是从大三开始准备的吧。 嗯。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你要先确定你是自己走这个流程，还是说你希望找一个中介。 嗯， 像我就比较偷懒 啊，找了中介。 对，我就找了中介。然后嗯，不过大部分就是基本上的流程是差不多的。 嗯， 但是找中介会便捷一些吗？ 嗯，对，他会帮你做一些参考，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 嗯，但是现在市面上可能有一些不靠谱的黑中介，他会骗你钱。那你要怎么识别这些中介呢？ 嗯，像我当时找的那家就是教育部下面直属的一家机构， 嗯、 就还比较正规， 就是那种认证的是吗？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擦亮双眼吧。 嗯， 对。 然后流程的话，嗯，一开始你就是先选你想大概想申请的学校，然后你去他学校的网站上看，他会公布他这个专业申请有哪些要求， 嗯， 包括成绩啊，包括需要的材料啊， 本科的成绩， 对， 绩点， 嗯， 然后要达到多少呢？ 每个学校不太一样， 嗯， 这个还是得具体看每个学校的要求。 它跟我们国内这种绩点的这种计算的方式是一样的吗？ 嗯，公式不太一样，需要把你的本科的成绩送到一个专门的机构去做完那种 换算， 对对，换算完了然后再寄到美国。我本科大概3.5到3.6的样子， 那还挺高的了， 厉害了， 学霸， 对，像我这种学霸是难以企及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美国这些国家的话，就是你比如说申请一个学校，他们这些开放的专业跟我们国内是类似吗？还是说他们只能是有一些很少的专业针对外国招收留学生的？ 嗯，基本上所有专业都是招收留学生的， 嗯， 只是可能比例不一样。 嗯， 然后也是比如说有些热门的专业很多留学生会申，然后有一些专业相对就比较冷门， 嗯， 很少有人申，这样 热门就可能很难被选得上了。 也不是，也看那个学校这个专业 招多少人。 对， 啊， 也不太一样。 嗯， 嗯， 对。那我知道去美国要考托福或者是硕士要考 GRE， 那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而且你当时是怎么准备去考试？我知道 GRE 特别难。 这两个其实不是或者的关系，就 是，不 是 或者的关系。 对，像托福是只要去美国留学都需要考， 嗯， 不管是本科或者硕士，它是一个语言考试。 哦， 如果是申本科的话，就要考托福加 SAT。 哦， 嗯， 然后研究生就是托福加 GRE， 嗯， 就相当于是美国的高考和美国的研究生考试。 不同的英语。 对， 那他们是美国本土的学生也要考 GRE 吗？如果他们要是读研究生的话， 对，也需要考，只是他们不需要考托福。 托福， 对， 托福是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一种。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你去跟本土的美国的人去竞争，那这个还是很难呢， 嗯， 语言关也是一个很难攻克的哈。 其实两套系统不一样吧，因为应该每个学校它都有，比如说今年我需要招多少留学生，有一个比例， 啊， 对， 对， 对， 对， 有一个比例在，所以我们应该跟美国的学生不存在很大的竞争关系。 那， 嗯， 可能竞争的都是留学生， 对，都是留学生了。 对 对 对， 各个国家的都会考这个托福是吧？都， 嗯，好像我们这种英语不是官方语言的国家 都需要考，这个， 对，需要考， 嗯。去别的国家就不是考托福的。 嗯，像去英联邦国家就是考雅思。 对，我有了解过这个。 嗯， 对。 那比如说你当时你已经申请学校了，GRE也考了，那你都申请了哪些学校呢？ 嗯，我当时申了6-7所学校吧。 最后挑了这个。 对，最后挑了几个，就有几个拿到 offer 呢？ 最后3个学校拿了 offer， 一个是波士顿大学，一个是佛罗里达大学。 嗯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德雷塞尔大学，然后那学校就是排名可能就 靠后一些了， 相当于我的保底学校。 嗯， 嗯，然后最后选了 不是 一种 啊，我还是比较看重排名的。 嗯， 虽然有人可能说排名不是特别重要吧，但我还是 国内这个985211。 对对对，我当时就是想申前五十的学校， 嗯， 像波士顿大学，它一般就是三四十的样子， 嗯， 然后。拿到了我还是很开心的。 对， 然后其次看专业吧，像公关我这个专业，波士顿大学是第一个开， 哦， 全美第一个开这个专业的学校， 嗯， 所以历史 也 是比较悠久， 也算是他的王牌专业。 对对对， 嗯，而且听感觉这个波士顿这个名字啊， 嗯， 一听波士顿大学顿时觉得特别高大上，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可能有人是觉得以这个城市命名的大学会听起来， 对，比如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都是这样的，是吧？ 嗯， 波士顿大学有什么特色的专业吗？就是公关是吗？ 嗯，波士顿大学的传媒专业算是， 传媒专业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传媒学院， 嗯， 我们也是传媒学院当中的一个分支， 嗯， 然后是比较好的。 传媒大学这个公关专业是在这个广告学院里边， 对对对对对， 波士顿这个城市也是我选这个学校一个挺重要的原因。 对，没错，你像我们平常要是在国内上大学，也觉得想选一个好一点的一线城市啊。 对对对，像波士顿就是很多留学生的一个理想中的城市。 嗯， 一个是学校比较多， 嗯， 像哈佛 MIT 都在波士顿， 嗯， 然后是一个高校很多的城市，然后比较年轻化，然后氛围也比较好，然后另外就是很漂亮。 嗯， 波士顿是在那个新英格兰地区， 哦， 然后很多英式的建筑，然后就是比较精致的一个小城。嗯， 关键还有龙虾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很有 货，果然是吃货。那作为厨子的吃货，那就更 那我问一下，就这个波士顿龙虾，就跟我们常吃的这个马小肯定不一样是吗？ 大一点呗。 对，而且一般就是清蒸那种方式， 嗯，焗的。 对对对，就不会放什么调料，撑死了弄一点柠檬。 那比如说我们在国内要想吃一个波士顿龙虾就会很贵， 嗯， 那你要在那边吃龙虾是不是会特别便宜？ 我们学校的食堂每年就是到季节的时候就是可以免费为学生就是提供一次，就是你可以去然后一整只。 哇塞，想想就觉得好过瘾啊。 这是那边的特产是吗？ 嗯，对，是波士顿特产， 特产龙虾。那边的话中国的留学生多吗？ 挺多的。 嗯， 我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很多。 嗯， 我们班我们专业也得有一半吧，差不多 一半中国留学生。 嗯， 对， 就整个的比例里边中国留学生能占到一半。 嗯，别的专业我不太清楚。 嗯， 像一般商科的中国留学生很多。 嗯， 商科专业 回来要继承家业嘛， 各种商界精英们。 对对对对对， 他们本土的学生会少吗？ 嗯，这种专业也不少，其实， 嗯， 只是中国留学生格外的多， 嗯， 然后以及像计算机这种专业，本土的学生就很少， 嗯，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 哦，那没办法，因为毕竟咱们这个计算机是 咱们聪明嘛，对。 就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这些外国留学生，他们这个可能是课业上负担就会比较轻一些。 嗯， 那你们在这个外国留学的话会有什么作业吗？或者说整个的课程的负担会很重吗？ 嗯，作业还是挺多的，而且我觉得相比于本土的学生来说， 嗯， 我们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和对他们是一样的。 嗯， 然后我们又多了一层语言上的障碍。 主要的作业的形式有哪些呢？就我经常看一些电影什么的，就好几个人组成一个小， 嗯，啊，对， 然后经常讨论，最后去上去发言什么的。 对对对， 是这样， 这是经常的一种形式。 哦， 然后也会有很多论文啊，然后各种随堂的测试啊，大小作业。 嗯， 然后也会有像你刚才说的 presentation 这种， 嗯， 哦， 嗯，小组作业。 嗯，你也在国内上过学，你就觉得国内的这个上大学跟在国外留学， 嗯， 区别很大吗？或者说哪儿有差别？ 嗯，我觉得区别还是挺大的吧。 嗯， 像我本科的时候在武大嘛， 嗯， 然后 那也是很不错的大学啊。嗯， 然后武大因为学校很大，校园很大，所以基本上生活就都在校园里了，就是跟外界的接触还是很少的。 嗯， 然后像出国了以后，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是留学生的原因吧， 好奇。 对，好奇，然后 要不然就白来一趟了，得赶紧走一走。 而且在那边你的生活都得自己安排好， 是， 然后 这个对自理能力也 自理能力比较 要求 比较高。课的话，国外的班比较小，一个班也就撑死了二三十个人吧，像在国内上的时候，经常有那种几百人的大课， 对， 然后跟老师的互动也很少， 对，就上课更活泼一点， 对，上课更活跃。 那平时能够跟他们那些当地的美国人会融入到一块儿去吗？ 我觉得这方面我做的不是特别好，就是我一般还是跟中国人的圈子玩，然后跟美国的学生或者是其他国家留学生，就是上课大家会打招呼寒暄几句，然后分到一个小组做作业的话就一起完成作业，但是私下里不会说约出去玩啊，或者是怎么样。 这是普遍现象还是说就你这样？ 我觉得是普遍现象，就是少 还是 极少，对，极少数的人能去融入他们那个圈子，也是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特别积极主动的去做这件事。 其实在咱们国家也一样， 对， 外国留学生也这样， 没错没错。 那美国会不会对咱们中国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觉得咱们天天骑自行车，或者觉得咱们熊猫满地跑，或者各方面觉得咱们中国人是个人都会功夫，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我觉得我周围的同学呀、老师什么的，大家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知识分子， 是， 然后都是很优秀的人，所以不会没感觉到有什么偏见。这方面还是 聊完学习，我们再来聊生活。 对， 就是在那边也会想家吗？ 我是这样，我第一学期去的时候，觉得哪哪都特别 新 奇，对，很好奇， 顾不上想家了， 对，根本顾不上，就玩。也不是玩啊，当然也学习。 对，主要是以学习为重。我爱学习。 对对对，学习使我快乐。 在那边待多长时间一共？ 待了不到两年。 不到两年。 加起来。 那还是挺长一段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玩。 对，像第一学期就课业也不是很重，所以也不会很想家，就是很开心，每天都傻乐傻乐的。 在那边过过年吗？ 过过一次年。 那都是怎么过的呀？ 就是跟几个好朋友一起，然后在家做饭包饺子，然后在那个 YouTube 上看 春 晚的直 播。 对，只不过是我们是 早上， 对，早上开始干，看到中午，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快放春假了，然后就是也有很多作业啊考试什么，然后下午就灰头土脸继续去图书馆学习。 那可是心里不是很委屈吗？ 对啊，那时候觉得 明明知道美国的治安啊不像咱们国内这么安全，那你一个女孩子又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到那边如何要保护自己呢？ 反正治安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对于留学生来说。像我第一年住的那个街区就不是很安全，我的室友就去那儿头一个月吧，就在楼下被抢劫了。 天哪。 对，然后我的 那到那边你如果要是比如说万一啊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应该如何去求助呢？就是去联系大使馆吗？还是怎样？ 一般还是先报警吧。 报警。 对，打911报警，然后看跟警察先交代一下情况，然后看他建议你怎么做。这是最快的方式，因为一般警察都来得很快， 找警察叔叔嘛。 对对对， 不管是国内警察国外警察都是一样的嘛。 对对对 对。 那就是说美国的话其实跟咱们这边文化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 没错， 他们比较认真，或者较真什么的，对吧？ 对，爱钻牛角尖儿。 这个 也不是。 我突然想问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是吃货啊，那你要想吃中国的美食，比如说一些零食啊，辣条怎么办？ 现在那个网络这么发达，就是各种 就网购呗。 对，有网购可以寄到 美国。淘宝吗？ 亚米网，这个网就是相当于专门为留学生代购一些国内的零食，国内的一些就国外买不到的东西，然后也有中国超市，然后也 能 买到 一 些， 是吧？ 对，稍微贵一点。 就像我们在这个中国的超市里买个什么辛拉面可能比较贵，但是去了美国可能买康师傅就很贵。 No, 你要是去了美国，你应该买辣条比较贵吧？买老干妈比较贵，是不是？ 对，辣条很贉的，其实在那边 大胃龙是不是？ 对， 像刚才他提到老干妈，这么老干妈这种会热销全世界吗？ 对， 在美国会有老干妈这种东西？ 嗯，有，中国超市里有。 嗯嗯嗯。 而且，反正不是说那个老干妈是每一个留学男生的情人吗？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 必须有老干妈， 对，女神是不是？ 对对对，女神。 文化不同，肯定是他们这个思维上可能跟我们也不是太一样，对吧？ 对， 他们就是说，你跟美国人交流的过程中会有发生过什么样的特别 有 尴尬呀，或者奇葩的这样的 事情吗？对对对对，就是让你特难忘的。 我觉得有感觉被欺负过。 怎么个欺负？ 就是我第一年租的那个房子，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换就是搬家了， 嗯， 然后跟之前房东。就是他莫名其妙扣了我们一笔，他说最后他说我们中间有一个月没有交房租， 嗯， 然后就从我们最后押金里全部扣掉了，反正当时有几千刀吧， 嗯， 反正很多， 几千刀其实 不少啊，对，然后但是我们明明是就是都是按月交过的，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挺憋屈的，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不停的给他打电话，然后跟他沟通，他也跟我们就是有一些争执吧， 嗯， 然后。嗯，后来他就说要求我们提供当时汇款的证明。 嗯，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就是也是想提醒大家，就是以后如果出国的，对， 嗯， 要留存好各种，因为我们当时就， 啊， 对，我们当时就缺了这个东西。 嗯， 不过后来也是各种争取下， 嗯， 然后各种 给了这个钱了， 对对。 嗯， 把钱还给我们了， 嗯，就好像我们国内这个黑中介一样， 对， 差不多 有点 这 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嗯。那如果要是给即将留学的人一些建议的话，那你会从哪方面说呢？ 嗯，我觉得，一个就是要提早做好打算吧。假如说你决定要留学了， 嗯， 至少从大二快结束，大三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 哦，是。 对，然后这个流程， 英语这一关是吧？ 对对对， 嗯， 这个流程其实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 嗯嗯。 然后就是首先。还是我刚刚说你要先想好你是要找中介还是自助， 嗯， 假如说你要自助的话，你要就上学校的网站去看一些学校的申请要求，然后根据这些要求就开始一步一步准备， 哦， 然后首先要有语言，就是托福 GRE 的成绩， 嗯， 然后其次也要准备你的文书，其中包括很多很多细的要求， 哦， 像是你要写你的个人陈述，要准备你的成绩单，也要联系你的老师， 嗯， 帮你写推荐信。 对，这个很重要，是吧？ 对。然后像是一般，学校都会看重你有没有在本科时这个期间有没有过实习的经历。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当初比较忽视的一点，就是我那个时候感觉大一大二过的就是恍恍惚惚的，也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儿， 基本上大一大二都这样。 对， 嗯， 然后只有到大三，后来是在也是别人的提醒之下吧， 嗯， 然后才开始想要找找实习， 嗯， 然后增加一些这方面的经历。 他们会比较重视实践这些东西。 对 对 对, 对，不光是你在学校考试的成绩啊什么，这些其实不是特别重要， 哦， 主要还是看你综合的能力。 跟我们这个教育的是有一些差异， 对， 其实还是。 那他比如说我实习的经历越多，然后就更占优势，比如说我在申请的时候就能更容易被申请上吗？ 我觉得是更看你这个人就是有没有契合不契合他学校的这个理念， 嗯， 然后也不光是实习经历吧，包括你自己的一些个人活动啊， 嗯， 然后也包括你未来你的目标是不是明确，你未来想走一个什么样的路线，这些都需要在你的个人陈述当中来做一个体现，让学校方能更全面的看到你这个人。 其实他也不是光看这个，所有的都是要干的是那种比较大的事情。 对， 就是， 其实不是， 嗯， 只要你从中真的能学到什么，然后能体现出你的价值就行了。 对， 不像我们现在毕业找个工作要看这个 学历， 对，我们这个简历啊是不是做的特别漂亮。 对, 对, 对， 是这样的。不是， 嗯， 对，而且我觉得他，你比如说你在写这个陈述的时候， 嗯， 你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动人的小故事， 对对对，这些其实特别重要， 对吧？ 对，这个特别重要， 嗯， 其实他没有问啊，就是子君为什么当时想去外国留学呢？ 我那时候其实我是高中的时候吧，然后我父母就是一直很希望我能出国留学， 嗯， 要么就是本科出去，要么研究生出去， 嗯， 然后当时我高考 就是考的还不错、 嗯、 然后就考上了我的那个第一志愿的学校、 嗯、 还有专业 就没走， 对，就没走，然后就计划的是研究生再出国。 嗯， 然后我本身也不太想那么快工作，觉得学生、哎、对学生对学生比较自在， 对对对对对， 也没当够，所以就顺理成章的就出国了、 哦 嗯嗯、 那主要是我知道你学这是公共关系是吧？ 对， 那他将来比如说你就业的时候是面对什么样的行业比较多呢？ 其实公关这个专业是一个就面向各行各业的专业、 嗯、 尤其是像公关下面企业公关这一块，就是各行各业的这个企业它都需要推广自己的品牌，然后需要跟它的客户维持好的关系， 是是是， 对，它就需要做公关、嗯、 对，所以其实这个公关这专业就业面还是挺广的，对， 是挺广的， 而且它负责的东西就比较杂。 嗯，对。 就现在子君工作跟这个专业有关系吗？ 其实没多大关系。 对， 说了都是泪。 对， 说来都 套路王。 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半段的时候聊到这个一些特别奇葩的一些签证的拒签的一些事情、 哦、 比如说这个微信里有什么、 嗯、 表 情包 啊，情包可能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啊、他会检查你的微信， 嗯 啊，里边可能他那些表情包有些涉黄的，这些他就拒签了。 嗯，我签证还挺顺利的，因为我这专业吧可能不是那种很敏感的专业、 嗯、 像我有朋友是学类似于化学这一方面的专业、 嗯、 他就被当时就被就是要求他重新再提交材料再申一次、 嗯、 就是比较敏感的专业、嗯、然后我也知道像某些地方的签证也比较难，像福建那边就挺难的。 为什么呀？ 就是好像是早年啊他们有很多、 嗯、移民的， 对对对、 哦、 非法移民的、 啊、 然后所以对他们那边审的格外严， 格外严格， 对 对， 那这也没办法了。 你在签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就是先在网上提交那个填写你的各种个人信息， 嗯， 然后预约去大使馆面签， 嗯， 然后面签其实特别快。 他会问你什么问题吗？ 嗯，他可能看我面善吧， 对， 也没问我什么，就是很简单问你，去申的什么学校， 嗯， 要去什么学校读书，然后要读多久，然后我就说我去那个波士顿大学嘛，然后他就说，哦，嗯，是个很好的大学，祝你一切顺利，然后就 OK 了， 就 OK 了、 嗯、 很快的。 所以说其实是申请大学被录取在先，然后再去签证在后， 对对对、 啊、 先得有 offer 在， 那这样就应该很顺利了。 对，因为你拿到 offer 之后你还要等学校给你寄一个相当于那种正式的一个、 嗯、 录取通知书， 对，录取通知书、 啊、 以及帮助你去签证的一些材料、 嗯、 你要拿那些材料再去签证、嗯、 是是是、 嗯、 所以说对于留学生来讲可能签证会比去工作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更简单是吗？ 嗯，对 对， 我觉得留学签证是一个还蛮好办的签证，而且假如你有美国的留学签证、 嗯、 你再申请一些北美国家包括欧洲的签证都比较容易， 都比较简单。 对、 嗯、 对， 它跟旅游签证比起来呢， 嗯， 当然留学签证 更 简单 一点， 对对、 嗯、 更简单、 嗯、对对对。 其实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其实说了很多的干货，那么也希望即将留学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会给你们有一点点的帮助，也非常感谢子君能够来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做客。 谢谢谢谢，希望大家留学生活都一切顺利。 对对 对， 对， 对， 好，谢谢子君啊，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海外高校情报站，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 下 期再 见，再 见 啦， 拜 拜 拜 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Much life I've left to live and this fire is burning still. When I watch you look at me, I think I could find the will to stand for every dream and forsake the solid ground and give up this fear within of what would happen.